F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收听收看 FM 92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元一， 我是小雨， 还有我们的嘉宾浩神儿，欢迎， 大家好， 欢迎， 我是嘉宾浩神儿。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我们的桌子前面有一个荔枝 FM 的 logo，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跟荔枝 FM 是有合作的活动的。然后在收音机前，包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活动呢，有可能可以让你登上主播台，走上人生巅峰 哦。从此就红了吗？ 那当然，这个活动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已经开始了。各位如果感兴趣，有话筒的梦想的话，可以登录到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呢，也可以登录到荔枝 FM 的 APP， 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进行查询。希望各位可以在比赛中这个发挥出这个自己的真实水平，然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然后也希望在北京电台的直播间里可以见到各位。 是的，快点加入我们咯。 今天女神百分百我们要说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准全画面的下面的这个字幕上面已经显示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秋天吃南瓜，孩子的身高可以窜一窜。 哇， 我觉得对于标题党来说，就是对于父母来说，看到这个标题是一定想要点进来的， 一定想， 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长大个， 自己也可以窜一窜， 有点困难。今天我们会具体来讲一讲秋天怎么来吃，给孩子做一些什么样好吃的东西，跟南瓜相关的其实很简单，手残父母像我这样的也可以做出来。 是的， 我们会每人分别给大家推荐一道自己很拿手的南瓜料理。希望各位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的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最近母婴方面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女神麻辣烫，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条消息跟刷牙有关。 这个第一条 很重要哦。你们还有印象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的吗？ 什么叫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开始记事儿，可能 就开始记事儿就开始刷牙了吗？ 已经开始刷牙了， 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大概在半岁左右就已经长出第一颗乳牙了。然后呢，医生会认为说，其实有第一颗乳牙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牙齿的防护和卫生了。可是很多孩子是拒绝刷牙的，包括很多已经长了一口乳牙的孩子，刷牙都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他不愿意张开嘴， 就边哭边刷，妈妈，刷，对。所以就是我以为我的孩子可以幸免，但是当他长了六颗牙以后，我尝试开始用齿套的牙刷给他塞到他嘴里以后，他是抗拒那个东西。 齿套不是甜的吗？ 齿套本身没有味道，但是你会挤那种可以吞咽的牙膏，其实是甜的。 他愿意张嘴吗？这样 他不愿意，他很精明，舔一下，舔的，舔完以后就不张嘴了。所以孩子刷牙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一些好招，我们来请浩神这位实习酷爸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宝宝在成长阶段牙齿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如何刷牙才是它是一直是众多宝宝家长的烦心事儿。 对啊， 所以说电动牙刷巨头飞利浦发布了一款新型的飞利浦儿童声波牙刷，想让宝宝爱上刷牙，飞利浦儿童电动牙刷的宝的护齿小精灵就有妙招了。只要蓝牙连接 APP， 就能和牙宝在趣味横生的世界里一起互动游戏，用奖励升级牙宝，牙刷动力 up， 每次刷完牙还可以兑换小礼物，增强刷牙的趣味性。 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款牙刷，它同时还是一个智能的软件。 没错， 它会连接手机，有一个软件。 对， 比如说你今天按时刷牙了，早上晚上都刷了，那它可能就会给你一个积分儿、 嗯。 然后当积分达到了多少分的时候，还可以兑换小礼物， 类似于签到。 好酷啊！ 类似于签到。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可以游戏的智能牙刷。里面是在用牙齿的模型来模拟小朋友的这个牙齿的状况，有两档的震动力度可以调节，而且哇，这个很棒，这个外壳上面还可以换贴纸， 哇，还有动画片呢。 对，刷的时候你的电脑上面就是手机上面会显示出你现在在刷牙齿的外面还是里面，所以孩子们一边刷牙一边在看动画版自己的牙齿。很牛哎，所以有儿歌有动画，可以让刷牙变得更加有趣和好玩一些。 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真的很。每天刷牙可以成功解锁一个积分，然后每天早晚都有定时的提醒功能，还有无线充电。哇哦， 我也想用啊， 我也想有这样一块牙刷。 先不管孩子啊，自己两位辣妈自己先给自己来一套。 不不不，不是先不管孩子，我们是先帮孩子试用一下。 对呀、啊，万一要是不好怎么办呢？ 对呀、啊，我们自己试用完了 ，OK， 再给宝宝。 就很勉强的，最后就自己试用了。 我们这样是很认真负责的辣妈。 我们最后会安利给孩子，告诉宝宝说这款真的很好，妈妈帮你亲测有效、哦。 你要自己赚钱去买哦。 妈妈给你买这款，妈妈就自己用了哟。 好啦，这是开玩笑，就是推荐给已经可以自主来刷牙的孩子的家长，这样一款既可以玩又可以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牙齿健康状况的这样一款很有趣味性的电动牙刷。 对，它类似于一种这个游戏终端、 对， 游戏终端机，确实不错。 对，这些的第一条女生麻辣烫的资讯。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条啊，就是说本周宝宝已经是开学季了嘛。 对， 确实现在这两天上下班都能感觉到啊，这个拥挤的道路。 嗯， 可能今年宝宝最开心的童声活动在北京开幕，9月8号至1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将举行一个里程碑式的艺术文化型展览， 听上去很厉害哦， 叫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简称 BTS。 哇哦， 简称什么？ BTS baby， 就北京嘛，北 京 toys 啊， show 啊， 然后这个是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专业大型潮玩博览展，潮玩博览展会，哎呦， 就定语太多了，很绕口， 然后潮流玩具呢是一个统称，也可以定义为艺术玩具，就是 art toy， 或者是设计师玩具 designer toy。在本周的展览会上，不仅有宝宝喜欢的各种玩具，也有令时尚爸妈疯狂着魔的限量玩具，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台湾、香港、韩国等国内外超过110家知名设计师、艺术家和品牌将齐聚京城，为我们带来最出色的潮玩作品。 再说一遍，时间和地点是在哪里和什么时候？ 时间是9月8号至10号，地点在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会议中就是这周五。 对， 五六日三天在国家会议中心。所以潮爸潮妈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起去看一看什么 art toys design toys， 说不定最后就是宝宝你只能选一件，让爸爸妈妈 一大兜子。 对， 我发现刚才读的两个资讯啊，这两个东西都不是给孩子预备的， 很适合我们。 对， 不，我觉得是适合全家， 全家人。对，全家人，不只是给孩子预备的。 是是是的，也是麻辣烫，我们的母婴资讯还在继续当中。第三条是什么消息呢？ 哎，之前呢在上海举办过的小猪佩奇游园会终于来北京了，现在谁会是小朋友们心目当中的 idol 呢？答案一定是小猪佩奇， 这一定是在这个 top 3的榜单当中。 对呀、啊， 小朋友都很喜欢小猪佩奇， 非常可爱。I'm Papa Pig， 你真的很 熟，学的还好像啊， 很像。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so， 你可以去看一下英文版的，还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听力。那五岁 再来一遍吧，我很上瘾。 I'm Papa Pig， 天哪， 我的形象就此崩塌。 我从来没有见过小雨这么萌、啊、真的是为了哄孩子也是豁出去了。 对啊，五岁的佩奇呢，他其实是一只腼腆可爱又有一些专横的小猪。他呢，他们家庭成员是由小猪佩奇和猪妈妈、猪爸爸还有弟弟 George 生活在一起。小猪佩奇很乐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那他也小猪佩奇的超级炫动游园会首次登陆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游园会还将还原动画片 原著配及一家的各个场景，好激动。然后还会首次呈现动画剧集《热气球之旅》《欢乐一家游园会》等等的经典场景，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动画片之中，带来全方位的欢乐体验。那么这个活动呢，到本周末9月10号游园会就要截止了。所以为了让大家知道小猪佩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特意来呈现一个动画片。 好的， 猪爸爸穿着泳裤，猪妈妈穿着泳衣，佩奇也穿着泳衣。 快点，乔治，大家都在等你呢。 乔治也穿着泳裤。 佩奇、乔治，让爸爸帮你们带上臂圈。 好了，乔治，戴上臂圈后，你好像长大了。 该我了。 好了，现在可以去游。 哇，你看完了小猪佩奇这一段是中文翻译版的。小雨觉得哇，太弱了。 我强烈建议你们去网上搜一下英文版，其乐无穷。 它每一集大概有多长时间？ 5分钟 啊，时间其实是正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在2岁之前的孩子最好每天接触这样的电子设备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是的， 所以每天5分钟其实是完全 OK 的。 对啊， 就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话，孩子应该会很喜欢这种色彩鲜艳的这种动画片，而且也有剧情。那这周末看来家长带孩子们可以去地方很多了。 这周末太忙了， 可以去看小猪佩奇，还可以去看看浩婶说那个什么 儿童玩具会。 对， 还有可以给孩子买一个电动牙刷试试。 先自己买回家试一下。 还是自己啊。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女生麻辣烫，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趴100%趴里的辣妈正传，来说一说秋天吃南瓜孩子身高可以蹿一蹿这个话题。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女神100%辣妈正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新晋辣妈袁一。 我同样也是新晋辣妈小雨。这边 我就是实习酷爸好事吗？ 他很不满自己身份，但是很快呀，很快你知道 我马上就变成从实习，我觉得应该 新晋酷爸 至少得见习了吧。但 不，你已经在见习过程当中了。你实习然后马上就变成新手酷爸了，因为你家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来跟你见面了。很期待吗？ 很期待。 有没有想过他长什么样？ 想过呀，肯定想过，只要是像我就可以吗？ 这个不一定哦，因为 有可能像隔壁王叔叔。 不，因为有可能会像你媳妇儿，有可能。因为孩子其实是多变的。 对， 我媳妇儿的想法就是这个孩子除了皮肤之外其他都像他就可以了。 除了皮肤之外为什么？你皮肤也没有哪好哪去啊。 我可能比他再白一点嘛。 啊，你白吗？ 我肚子白吗？ 啊，像你的肚子就好了。我们今天说这个秋天孩子可以多吃南瓜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会今天主推南瓜这样一道这个食材，主要是因为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阳光和日晒之后，秋冬季的南瓜营养成分是非常丰富的。而至于南瓜都有什么样的营养含量呢？古代的中医典籍上对于南瓜是这样说的： 本草纲目，甘温无毒，补中益气。 还有我是吧？ 对啊， 本草在心，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滋阴水，治肝风，和血养血啊，和血养血，调经理气，兼去诸风。 等会儿，镜头先不要移开，不要在浩哲脸上移开。为了让大家相信，真的是本草心木是吧？本草在心，对，里面写的，你一定要把这块白板举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的很没有信服力， 很没有信服力，对，真的是这么写的。 我已经在尽力的改变了我的语调了。 明白，还有。古籍上面是这样写的， 古籍上面是这样说的：滇南本草，横行经络，利小便。 总之呢，南瓜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为什么他那两块板加起来还没有我这一块板的字数多？ 能者多劳啊！你现在作为一个见习酷爸，你就应该多多去练习和学习。 我是不是还要看看《本草纲目》？ 可以去翻一翻。那今天这样，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啊，两位妈妈，一位这个实习爸爸，分别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以南瓜作为主食材的一款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宝宝来吃的食品，好不好？我们先来让浩婶吧。 好呀， 他一进之前跟我叫嚣说：“我跟你讲， 我可是很会做饭的， 而且上直播之前他还看不起咱们两个， 对，还说我们俩不会做饭。 哼， 对，不会做饭怎么了？ 就是不会了， 不会做饭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们的婆婆都怎么 都怎么 受得了的呢？ 我们长得美呀、 我们懂事儿啊。 对呀、 啊，好吧，浩山你先来，你先出一招好不好？ 是这样，就是 你要推荐哪一款？ 我想推荐的一款就是这个南瓜银耳汤。 哎，听上去不错，哎， 不错吧， 适合一岁以下宝宝其实就可以吃，半岁左右、开始加 辣一点就可以。 我个人建议啊，还是一岁以上 啊， 因为它有南瓜嘛，南瓜。然后其实 南瓜这个，我必须给你纠正一下 啊， 南瓜这个食材在添加辅食的时候，其实可以作为早期的辅食，就可以添加到孩子的辅食当中， 五六个就可以。 这个你没有发言权。 对，而它就是煮完蒸完以后很面，几乎不需要有牙齿。 我这里边还要加红枣呀。 对，是这样嘛？你的这个南瓜银耳汤，如果孩子在刚刚加辅食的时候，可以把南瓜撇出来，以及加一些汤汁儿，不要给他吃银耳和红枣就可以了。所以你这一款其实是推荐给孕妇的，是不是？ 对，因为它是我做的嘛， 嗯哼， 我做的，我肯定我现在孩子还没有嘛，没出来嘛，所以我就是做给孩儿他妈吃的嘛。 太棒了，给你点个赞！ 啊、 孩儿他妈吃一碗，你吃一盆， 来吧，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 这个首先啊，这道菜啊，不是这道菜，这道汤啊，它的精髓就在于它的。这个银耳，就是银耳，大家都知道，咱们买回来的银耳是一坨嘛，就跟那个圆白菜似的， 干银耳， 哎，干银耳、第一步就得先把根儿去了，然后把它泡发，一般要泡大概2到3个小时。 等会儿我要纠正你的错误了，干的时候很脆，怎么去根儿？就得泡开了以后再去根儿啊。 对啊， 你看你刚刚说反了吧？哎，但是表演是这个啊、我顺便插一嘴，因为其实现在除了干银耳以外、有鲜银耳可以卖，有一些进口超市里面有鲜的银耳。 鲜银耳其实也要泡， 鲜银耳泡的时间需要短一些，而且鲜银耳的胶质会更加浓稠，口感会更好，而且它 就是吃银耳的，不是做银耳的， 就是它的那个，并且煮炖的时间也会稍微短一些，而且鲜银耳，因为有些人说干银耳吃完以后总感觉拉嗓子，或者说泡的不够开呀、 就是泡的不够开嘛， 对吧？就是鲜银耳可以就是回避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好了， 继续， 那就建议啊，接受云一的这个建议啊，咱们以后尽量买鲜银耳。 对。 刚才袁一提到那个胶状物啊，就是这也是银耳胶质啊，这也是就是银耳胶，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说呢，煮银耳的时候，第一步要先把银耳胶煮出来。 嗯哼， 怎么煮出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高压锅。 哦， 对，高压锅，然后大概就是20多分钟，它就可以把这个胶状物挤出来了。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凉水的时候就把那个泡好的银耳放进去吗？ 可以啊， 是等水开了， 水烧开了以后，因为你已经泡好了嘛，所以说你再煮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嗯、 还有一种说法是用这个，我没试过啊，用这个豆浆机，说这个速度可能会更快。 哇，豆浆机哪一个工序？就是豆浆做磨豆浆那个工序吗？ 对对对，它能把那个胶状的打，就是胶它里边的这个银耳胶，对胶质， 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 更快一些。这是第一步，你把胶状的煮出来。好，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加红枣。 你看我们的图片上面已经显示出了所有的食材。图片左上角就有南瓜，可以放点枸杞、红枣、冰糖和泡发好的银耳。 对， 然后红枣其实洗一下泡一下，南瓜切成小丁儿就可以了哈。 对， 然后图四右下角就是已经把这个银耳放到了这个高压锅里面了。 对， 嗯哼。 然后呢，其实这里边银耳呢，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用手撕，就跟你撕这个圆白菜似的、不要用剪刀去剪，然后呢，撕的可能它的形状可能更完美一些啊，更完美一些。然后这个时候等煮的胶状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往里加红枣，然后加南瓜，加冰糖，为什么要用冰糖呢？这里要说明一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糖和白糖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大概知道冰糖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对不对？ 它为什么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要问你喽， 因为它筛选的这个就是它没有太过度的提纯，因为 它比白糖要干净。 哦，干净。 对，因为冰糖是怎么制成的呢？冰糖实际上是白糖这个 的前面几步。 不，冰糖是把白糖融化了之后，在40度的时候重新结晶去杂质制成的。所以说呢，冰糖要比白糖要更干净一些。 可是现在就是大家会提倡，就比白冰糖更好的是可以买黄冰糖。 黄冰糖就是杂质去除的，就是 更 天然一些。对，黄冰糖就更天然一些。 不放糖更健康啊。 这个健身达人，对，健身达人 受不了你们这些不吃糖的。 我要特意提醒一下，如果健身的朋友们， 孩子是多么喜欢吃糖啊！ 这道菜，这刚刚浩哲介绍了，这个也很适合健身的人吃。 南瓜银耳汤， 对，因为 然后不放糖是吧？ 对对对对， 放糖，因为银耳是没有任何热量的。 对对对，哎，那可以这样，就是你煮的时候先不要放冰糖，因为小孩一岁之前也不建议吃糖和盐、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先不放糖，然后事后分成两碗，妈妈的那一份放冰糖，爸爸那份放两大块冰糖， 孩子那份 就不放糖， 爸那个放辣椒吧，辣椒面和孜然， 可以。 对，然后一直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咕嘟熬，然后差不多熬大概得有个30多分钟，好、就可以出锅了。 对， 再撒上点枸杞 啊、枸杞其实是最后快要起锅的时候再放， 对对对对对， 最后一步。 没错， 我们先银耳里面放南瓜，跟它一起煮，煮到南瓜就已经入口即化那一种，然后放大枣。枣子放完以后呢，最后起锅的时候放枸杞， 对， 最后的成品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食欲了。我们来看一看浩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最后成品的照片哈，哎，图片在这里，噔噔噔噔， 哇， 器皿也很重要。对， 我最近在节目里经常咽口水， 这是个卖相。对， 他用那种南瓜型的这种盅来盛这样的胶质满满的南瓜银耳汤，我觉得很润燥，哎，很适合秋天。 这个南瓜在煮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你拿筷子戳一下，如果说对很自然的筷子就能进去的话，它就可以出锅了。 谢谢浩婶儿，上半时段给我们带来这个南瓜银耳汤，大家学会了吗？很简单，即使没有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没有看图片的话，光听基本上这个步骤也都学会了。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用学，大家应该都会，除了你们俩之外，我觉得 谁？我跟你讲，一会儿我们俩可是要带来我们的这个拿手好戏，以南瓜作为主食材来做一道料理。绝对惊艳到你， 我们可是冰雪聪明的， 真的 是 一学就会。 南瓜盒子是吗？ 你是百分百，各位依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或者你有什么好的料理要推荐给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来告诉我们， 跟我们进行互动。 稍后我们在广告和资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4: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哈婶儿。 今天我们三个人，两个妈妈，还有一个实习酷爸，在直播间给大家安利以南瓜作为主食材的，每人会有一道料理。我们刚才上半段也说了，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说，这个季节可以宝宝吃一些南瓜，因为秋冬季的南瓜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南瓜对于这样的健身人群来说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是的， 没有任何， 可以当成一个很好的主食来吃。 我听说南瓜里面有一种果胶，它是一个非常养胃的， 对皮肤是不是也还不错？ 还能促吸收，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来看我这里， 哟， 你想要保护肠胃吗？你想要维持视力吗？你想要长个吗？你想要皮肤好吗？你想要身体强壮吗？ 你知道它是怎么记下来的吗？ 按照屏幕记下来的。刚刚张浩就说到了，就是浩小说到了有那个果胶，果胶有很好的吸附的作用，所以它对于肠胃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就是可以就是保护那个肠胃的那个肠道的一个黏膜，免受刺激呀、损害呀等等。 其实做完今天这个节目，我得回去多吃吃南瓜了，因为我个人本身就肠胃不是太好，有点胃寒，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本来 南瓜或小米一起煮也很好。哎， 对， 南瓜小米粥， 对，所以这是你要推荐的料理吗？ 不是啊，我要推荐的当然是更简单的。 不是说推荐一款大餐吗？就是 大餐， 比如葱爆南瓜， 南瓜一定要加羊肉哦， 红烧南瓜。 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呢，是很适合像我一样的不太会做饭的妈妈，因为它很健康又美味，最重要的是很简单。今天我要推荐这道菜叫做南瓜蒸蛋， 那一看就很符合他们家暖暖的这个年龄段。因为鸡蛋其实就是宝宝可能也算是第一口辅食里面的， 是的， 但是蛋黄只是说蛋黄是他的第一口辅食，很多孩子呢在一岁之前就是有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蛋黄？ 蛋黄就添加辅食 很早就可以吃了， 6个月以后， 但是蛋清不可以， 因为蛋清是一种高敏感性的食材，它会容易诱发敏感，就是过敏，所以呢一般孩子在刚刚添加辅食的时候不要吃蛋白，吃蛋清就好了。 是的， 但如果你一岁以上了，或者你已经给孩子尝试过蛋白，他没有过敏的这样的症状的话， 也可以， 可以把整个蛋都打进去。 好了，学习了那这个南瓜蒸蛋是不是小雨除了煮方便面之外最拿手的一道菜了？ 也可以这么说哟。 你就不能装作自己很厉害，我还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红烧 鸡 蛋，葱爆南瓜， 做人要低调。 好，我们来洗耳恭听，听听小雨给我们推荐这一款南瓜蒸蛋。 OK， 南瓜蒸蛋呢其实很简单，首先就是要把所有的材料洗干净，你只需要准备一个那种超市里卖的小南瓜，很精致可爱的那种南瓜， 还是切好的是吧？ 不是一整个小的 个、 以及一个鸡蛋。 对不起，放错了图片，来你先说。 以及一个鸡蛋，鸡蛋呢我推荐大家用比较小的鸡蛋为妙，不要用太大的， 因为南瓜，因为南瓜本来就很小。 有鹌鹑蛋是不是可以？ 不，鹌鹑蛋跟鸡蛋还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不能开玩笑。对， 是的。 但是有些孩子，像我们家孩子吃鸽子蛋，鸽子蛋就可以。 因为大小刚刚合适，因为你南瓜里面本来空间就不是很大嘛。 哦，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要把小南瓜洗干净之后，把它的顶部切掉，把中间的籽沿着边把它刮出来，最好要稍微多刮一点点。 这么机器的活你也会干啊？ 当然，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然后来把它的籽儿去掉了之后，就把小南瓜的盖子盖上，然后放在那个开水的锅当中煮10到15分钟。 啊，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空着煮吗？里边不加任何东西是吗？ 先把南瓜煮熟， 不加任何东西，先把南瓜煮熟，不要煮的特别特别熟，大概是8-9成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要放鸡蛋了，是不是？ 是的，在我们蒸南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把鸡蛋给弄熟、弄碎。 打散，你看，你看这个专业 说都不会画了， 一下子这差距明显啊。 我们首先要把鸡蛋打散，打散了之后呢，要加适量的温开水，那它蛋液和这个温水的比例是2:1左右为好， 就是稍微加一点水，这样它不要那么的紧，要不然蒸出来蛋会很紧。 别说了，跟你会似的， 我会蒸蛋，真的。而且我还专门琢磨过，说为什么自己家里做的蒸蛋是那种凹凸不平的。有很多空隙的，但是店里面吧，就是肯定很细腻的，所以其实妙招就在这个里面。第一是你要和一点温开水，把它稀释开，给它弄蓬松一点。 哎，我再教你个方法啊，就是你蒸蛋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铺一层这个保鲜膜，然后捅这个捅几个眼儿。 对，你真的是会做饭的哎！ 哇，这开玩笑的， 经验丰富。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吃家里妈妈做的那种蒸的很老的鸡蛋，导致于我长大非常爱吃那种口感的鸡蛋， 就是那种竟然有点像冻豆腐， 硬的咬不动。得一直戳 那个鸡蛋拌饭不错啊。 所以如果想要做出细腻的蒸蛋的话，其实也可以用那个筛子稍微筛一遍。 这也是一个小 tips。 是的， 对，刚才袁毅已经把自己除了煮方便面之外自己最拿手的蒸蛋也说了一遍。 别那么看不起我们。那接下来呢，等我们这个南瓜蒸熟了之后，鸡蛋已经打好啦，就要把鸡蛋倒入到南瓜里面，再放到火里面蒸一下，大概蒸大火蒸10分钟左右就 OK 了。 然后最后的成品呢，我们也请小雨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图片。嘣嘣嘣嘣，南瓜蒸蛋， 别说，还真有食欲， 布丁一样哎， 很美，因为它就是用南瓜来作为容器的。 小雨说：“原来我蒸的蛋是这样的呀。” 没有，这是确实是小雨自己做的， 我是真的会做的， 真的会做。但是还是那个说法哈，如果是给孩子吃的话，一定要记得把蛋清跟蛋黄来做分离，除非你已经确定你们家孩子对蛋清已经不过敏了。 是的。 但是如果是大人的话，那吃起来就百无禁忌了。所以刚刚小雨有一个过程说，把那个南瓜里面的籽儿去掉以后，要去挖掉一些果肉，是为了让南瓜更好熟一些，是吗？ 对，为了让它更好熟一些，但是也不要刮得太薄，大概1厘米之内，这么厚就 OK 了。 好好好，这样呢，把这个蛋吃完了以后，如果孩子还有兴致的话，可以拿那个小碗自己啃啊什么的，能吃多少吃多少， 很健康， 也算是。 就是说那个孩子已经可以吃南瓜了，作为辅食了是吧？ 我们 很小就可以吃了呀。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看你又没记住 哦。 6个月开始加辅食，南瓜和蛋黄都是算孩子的比较初期的辅食，就可以往里加的东西，那很温和，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刺激性。 那得南瓜是不是也得去皮呢？ 你作为 小孩，他 自己吃皮啊， 他要自己啃的话，他是不是？ 啃的话也无所谓，他不会全部啃下来，就是你看着他点就好。 你想太多了。 对，就是孩子是有成年人看管 的。我不实习的吗？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一款呢，我觉得是符合小雨对于小猪佩奇的喜好的，因为我今天要把南瓜作为食材，然后把它做成小猪的样子。 哇， 要不要先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做成你自己的样子，是这意思吗？ 才不是，做的成品是这样子的。 啊，好多原因啊，突然，一盘的原因。 这个东西很时尚，因为你也可以管它叫小猪包。 对，小猪南瓜包，对，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一款。其实，在准备的时候，食材 是猪肉大葱馅的不？ 当然不是，里面其实没有馅儿。 哦，没有馅 儿。但是，比如像你这种心灵手巧的，做给你媳妇儿吃的话，你可以把小猪包里面加上什么豆沙馅儿啊。 心灵手巧形容男生是好词儿不？ 好词儿，贤惠呀，贤良淑德啊，温文尔雅呀，都是形容你的。 亭亭玉立呀。 来，我们看一看食材的准备。南瓜切成块儿，然后呢，把它蒸熟。蒸到刚才浩婶提醒过的，在看南瓜是不是真的熟透的时候，拿一根筷子戳一下。轻松的戳到底儿，就说明它已经很松散了。把它咬成泥，和上面粉，面粉里面加上酵母，揉成团，然后去醒面， 醒面这个步骤呢，可能稍微要等个半个小时。 哦， 你可以用保鲜膜或者是纱布给它蒙上。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水分不会蒸发的太多。大概醒个半个小时之后，把这个面团搓成条，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剂子，北方人叫剂子。是吧，这也是我来北方以后新学的一个词儿。每个剂子给它揉成小圆团，这个其实就是小猪包的一个身体了。然后你可以再留一个， 很小哎， 因为你做的不要太大了，我觉得一个乒乓球那么大就可以了，所以很考验你的手的这个精细度。 一口一个， 小孩儿，小孩儿没法一口。 我在考虑我自己吃是不是可以吃二十个， 大人应该可以一口一个。然后你再弄另外一个面条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细面条是留出来给这个小猪包做耳朵和小鼻子的，其实用不了多少，就是一个小配料。接下来重点就是，我居然自己在咽口水。接下来就是怎么来给这个猪来做鼻子和耳朵了。 I'm Papa Pig。 你看啊，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听友说一下，取一个小椭圆的，压成一个小椭圆做鼻子，然后两个面片呢做耳朵。在戳这个猪鼻孔的时候，等会儿 用筷子来戳吗？ 戳猪鼻孔的时候特别注意，你要戳的时候，因为那面团不是有点黏吗？怎么样能够不会戳进去以后？筷子伸 连带出来， 连带一块连出来。你可以在筷子的头上沾一点面粉，这样就会很干爽，戳出鼻孔。 很干爽，看来经常在家戳鼻孔。 戳出猪鼻孔以后，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猪的小猪的眼睛怎么来做呢？你可以取两个熟的黑芝麻。 为了让孩子开心容易吗？ 对，真的很不容易。给他做眼睛，其实这个猪的形状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放到蒸屉上面。蒸屉呢，我建议是不要放得太满，不要挨在一起，挨在一起你最后蒸完膨胀以后都挤在一块儿了。最好一个蒸屉里面我觉得放个三五个的就可以了，你可以多放几层，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个蒸屉就有点专业了哈， 我在咽口水。 很棒。最好你下面比如说盘子上面可以垫一层纱布也可以，这样可以防止它粘那个盘子。蒸个15分钟，最后蒸熟了以后不要着急开盖，静置它个3-5分钟， 焖一会儿。 对，焖它一会儿，然后再开盖，就会是宝宝非常非常喜欢的小猪南瓜包， 糯糯软软， 很棒。怎么样，浩婶？实话说，有没有对我刮目相看？ 我天哪，我觉得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你做 太不容易了， 对，你为了孩子付出的实在是让人感觉到，就包括小雨也是啊。你们以前从来不做饭的人，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哇，天哪，你们现在都开始。不光是味道了，在造型上都开始，哎，这个下了这么多功夫，我觉得哎， 不容易，不容易。 妈妈真是很伟大的。 好了，谢谢浩哲的夸奖，很受用。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像亚瑟啊、乙哥啊，包括汪旺等等的听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我们来说一说怀孕时候的那些事儿。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的这个南瓜为主食材的料理，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如果现在你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只能听广播的话，也可以回家以后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看一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回放，来学习一下图文并茂的这根据我们的描述来学习这三道这个南瓜银耳汤、南瓜蒸蛋还有小猪南瓜包这三个以南瓜作为主食材的料理， 也叫园艺包， 才不是。回家可以做给家人试一下。我们今天秘密花语要来吐槽什么事情呢？来说怀孕那些事儿。怀孕因为激素的一些很巨大的变化，会导致这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自己还不相信，但是我自己经历过这个10个月以后，发现真的变化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吃，好不好？今天既然都在说做饭嘛， 好呀。 浩然，你先说说吧，你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应该不。 是 你的媳妇儿， 我挺着肚子，我得扶着腰， 哎呀，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媳妇儿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很明显的口味的变化？ 口味的变化倒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刚开始怀孕的前2个月的时间，她是非常要吃，一定要吃酸的东西。 酸儿辣女 对对 啊，这个其实是民间的传说， 这是传说，就是其实她是因为她。 这个体内有反应嘛，所以它吃酸的可能是也是为了增加 中和一下， 对，中和一下、哦、或者增加胃蠕动啊什么的、嗯。这个酸的东西是一定要吃，这个 酸到什么程度？ 就是各种话梅嘛，因为当时 啊是话梅， 对，当时两个月的时候我们还、嗯、还出去了一趟嘛，啊、 哦， 所以很不建议啊，很不建议听众啊，就是怀孕了孕了两个月就出去玩，但是我们确实没办法啊。 嗯，我也去了， 然后你看我们都是逆向而来啊，所以我就建议，就是他那时候是我们在澳洲的时候每天都要去超市里买话梅， 哇、哦， 对，就是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嗯、 啊，不吃就浑身不舒服。 嗯， 然后后来呢，可是现在他的饮食这方面呢，我觉得变化倒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他本身就爱吃，第一个爱吃水果，然后呢吃辣的东西不是很多， 嗯， 然后喜欢吃甜食， 嗯、 喜欢吃冰淇淋， 啊， 啊， 以前没有怀孕说没有这样， 嗯，你没怀孕的时候更爱吃，啊、后来 已经收敛了一些， 对，后来已经是让他收敛了很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爱喝汤， 啊， 哎，以前倒是一般， 嗯， 但现在是特别爱喝汤， 嗯， 啊，可能是不是这个东西更加润滑，更加好吸收一些，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些什么所谓演员怀孕，演员在这个剧中的角色怀孕了以后，大半夜突然说：“老公，我特别想吃谁谁谁家那个瓜子儿，你能不能现在给我出去买？” 对， 大半夜就出去买，但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哎， 我也没有，这都是电视剧里的情节而已， 这就是夸大了。 我媳妇现在说是天天的做梦想吃有一种东西叫做，糖耳朵。巨想吃！ 天哪，糖耳朵很粘牙。 就是说，现在特别想吃糖耳朵，就是他经常、啊、他 去牛街买呀、 啊。对，他经常会突然爆发出，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突然想起来我 突然想吃，我就 想吃，我要吃什么， 我必须要吃上、 啊嗯。比如说，还有那个最近这个又爱上吃的一种叫什么海苔， 嗯 啊，就突然想吃，嗯、就是这样。 爸爸。哎，这不是广告。 家里老得备着点零食嘛。 啊，小雨呢？你在怀孕期间有这样的变化吗？ 嗯，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我还好，从头到尾都没有过说忽然口味改变了。我只是 很节制，他几乎 对他太限制自己了，他根本就哪怕变化了，他也能控制自己不要去。 我只是在怀孕后期的时候很爱吃冰淇淋， 嗯， 爱吃到在最后快生的前两周一天吃一个， 嗯哼， 很夸张，而且是冬天哦。 对于他来说， 我正好咨询一下这个。嗯，这个怀孕比如说接近晚这个孕晚期的时候、嗯、能吃大量的冰淇淋吗？ 孕晚期反而可以了。 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啊，大量什么东西吃都不合适。 对， 你只要 像小雨这样一天一个可是可以吃的吗？ 可以，只要他的肠胃没有明显的不舒服、 嗯、 胎儿没有明显的抗拒，你就可以，就是只要以 怎么算胎儿的 抗 拒， 他胎动 特别剧烈， 突然明显， 因为后期的时候孩子已经很大了，如果你吃了不合适的东西，他可能就会对他会动， 他动得很明显， 很明显， 对， 你的肚子会鼓起一个大包来， 对、嗯，所以就是只要你开心就好， 嗯， 对，这是对于。 但我当时确实是会在夜里忽然间非常的饿，嗯、饿到睡不着觉。 啊， 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你睡太少了， 我太太也有，就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喝一杯牛奶呀，吃个西红柿之类的。 比如说刚吃完饭，我们俩刚坐下。然后看了十分钟电视，告诉我说：“老公，我饿了。” 啊，那我不会。 我说：“那你刚才吃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饿了。啊，就是这样。嗯， 会 有这 样 的情况。 我很明显的是，我怀孕之前很喜欢吃西兰花和黑木耳。 不是说怀孕不能吃黑木耳吗？ 为什么呀？ 不是说不太能吃黑木耳？ 可以吃呀、 啊， 黑木耳相对有点寒性，但是还好、 啊， 没有那么严重。就你只要不要大量吃就行。 嗯、 但是我从怀孕开始到现在，包括生完孩子，我都不太爱吃了。就是不是说不爱吃，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疯狂爱吃。以前就是我出去点菜必须要点西兰花， 嗯， 我现在就无所谓， 就看到不点就不行。 对，现在就无所谓，就是不是那么爱吃。然后在怀孕期间最爱吃的是，这一定要跟你们讲。最爱吃的一道菜， 嗯， 是一个韩国的大铁盘，大铁盘上放上牛肠， 啊、我知道，嗯， 牛肠切成段儿，牛肠铺在最下面，啊不，最下面铺的是那个高丽菜，就是咱们所说卷心菜，用手撕的卷心菜、 嗯、 铺上一大盘， 就是吃烤肉经常用的那个， 对， 嗯， 然后上面铺上已经煮熟的牛肠，然后 牛舌吃吗？ 牛舌我也吃，但是那道里面没有牛舌，就是牛肠，纯牛肠配高丽菜，挤上。甜辣酱，非常多的甜辣酱， 不知道你为什么 擦 那么多酱， 擦一下，擦一下，滴着话筒了。 然后那个铁盘就开始起那个温度、 啊， 你就看那个烟慢慢的冒起来，因为高丽菜其实是很占体积的。然后随着温度越来越高，高丽菜开始熟，这个菜就开始塌下去，塌下去以后渗出那个菜汁儿，菜汁儿或者那个辣酱。 配上那个牛肠，然后你用那个铁板铲子，然后和一和，我可以吃一整盘儿。 哎，咱们去做个美食节目，你是干嘛？ 我怀疑今天超爱吃那个，然后我爱吃那家现在关门了。 啊，我刚才说咱们哪天去吃一次， 很难过。我前上个星期我还专门去找过他们家，我还打电话就到那平上找打电话问，喂，你们家还开吗？是不是搬家了？他说不，我们家不做了， 很伤心， 太可惜了。对，所以就是我怀疑时候酸和辣， 你给人都吃倒了，你看看你， 酸和辣都爱吃，所以民间传说什么酸儿辣女，其实真的是误传，大家 不要太过亲戚，那个都无所谓， 只是可能会爱吃口味重的东西。 对，好吧，总之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秘密花语跟各位，如果正处在这个孕期的妈妈们和这个准爸爸们来说一句，就是吃什么都可以，只要除非你的大夫告诉你你不能吃什么东西，那个是 一定要记得。是不是说山楂不能吃？ 其实也没有，我跟你说，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过了预产期，已经到预产期了，我还没有任何要生的迹象的时候，不是说怀孕不能吃山楂吗？我有一天 就买了一根冰糖葫芦， 不是冰糖葫芦，我点了一盆那个叫，哎，北京菜里面那叫什么来着？ 什么雪球是吗？ 不，北京菜里面叫山楂叫什么？你个北京人，不对，山楂，反正 山楂什么？ 点了一盆山楂，啊，对， 炒 火，对， 炒火，哎呦，我媳妇现在。也是特别想吃炒红果，说他等他生完孩子之后， 我点了一盘炒红果，没有任何用，所以就是山楂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可能有一些那样的作用吧，但是没有那么明显， 没那么夸张， 不像宫斗戏里面什么你闻一下麝香就种，不会，所以一切都以孕妇的心情作为最主要的第一要义，当然也要保证安全。如果你的大夫告诉你这个东西你不要吃，比如西瓜不要大量吃，这是 啊，对，西瓜是西瓜， 就是海螃蟹什么的你别大量吃就好。 对，那就是还跟个人的体质有关， 对， 只要你开心就好。好了，谢谢各位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今天跟大家说了一整期吃的，然后也到饭点了，已经到了下午的4:51，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二婶儿， 拜拜。 Remember